怨我床头照西游记，分明小安琪玉台诗阶下仇恨不该把谈诗也见皮风门因那次上发虎不念他亲戚要娘娘请要平时舍他我要进那不登记也曾把念那次暗藏要不翻盘盘不缠要进那烟我表明不念那你老伯母悬梁子弟不念那你小三年该三月小三月该三里小三里该三十小三十该三口小三口该三魂三年三月三里三十三口三魂总不带小包里乾坤呐不念那你三国子八热子丧命不念那里只落得一个字巴黎此一番进宫去定金赔罪你把那好言奉听郭娘娘江下罪有功丹臣是才奸亲的朋寡人阴阳春寡人家酒我不过听谗言岂敢我那开国的老臣那不是要打我的命那君君臣们好一比那孤儿如的情分我叫一声小皇兄小子狂搬家王古的爱情你哪里休流泪免了白尘放大了胆一步一步顺要的那了

刘自敏是安徽安庆京剧团的演员，多年来向张建国学习戏派艺术。下面呢，我们请听他演唱的《上天台》。 皇兄宝地乾坤论时辰，忙败家救龙口我记 给各位介绍一位业余的西派大票友爱好者，有请曲学贤，是一位现役的海军军官，这个曲首长啊，曲首长担任西校博俱乐部的主任，

我断了桥梁，水倒流，他死的死落长山江，该是因你那灌酒粥，长坂坡救我头，杀的曹兵不过愁，这一般投降哪过有，还有诸葛勇气眼谋，你杀刘备不要我进，他的雄浑的是怎肯罢休，若是起兵来真刀，刀将那曹操这白玉猎手，我扭转回身走太后将起酒梦， 我们下边换换口味，请大连京剧团的一级演员张派名家马中岳演唱《状元梅》。